啊，咁啊，哇！喺今個禮拜，咁啊，其實就上戲院就唔係喎。我哋覺得咧，我哋覺得最大話題反而係有得睇呢套狼人啊，係咪應該叫做嗰套係咪咁叫嘅咧？ 人狼啊！ 人狼啊，係人狼，係係啊，咁乜鬼嚟㗎 ？Werewolf 唔係，其實就係咧以前啊壓井手有套好鬼耐之前喺度咧，紅眼鏡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好似德軍咁樣嘅，就佢就戴住個即係防毒面具咁嘅樣啦，咁兩隻眼就發紅光，揸住好長嘅機槍嘅，大家冇印象啦。咁啊，膊頭都有好似沙鼓咁嘅護膊，不過就骨頭嘅，唔係尖嘅。有冇印象咧？咁如果大家有玩過啲軍事着衫公仔，應該點都會見過下嚇，就一個咁嘅東西啦。咁啊，總之呢個 中漫畫有 中 文版嘅， 係啊，漫畫 都有兩部部袋 嘅，中文版係 係啦係啦，冇錯有嘅。 漫畫個名就叫做《犬狼傳說》。 係係係， 犬狼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就 早 前都有兩部嘅，其實 係 一部就 壓井手自己拍嘅，就紅眼鏡 係 啦。 眼鏡就係第一部，第二部就叫做《地獄番犬》。 系啦，冇錯啦。咁嗰時咧係真係黑白處理嘅，好多位 係國語多過講日文嘅喎，其實係 嚇， 竟然係咁。 因為個故事發生喺台南嘅。 哦， 咁樣， 肯定 嚇， 係啊， 咁樣， 好奇怪啊！ 成套戲都係喺台灣拍嘅，佢係。 哦， 係，哦，咁如果你講嗰套出現嗰個夾嘅，仲更加少嘅，好似個鏡頭係嘛？ 其唔係喎，紅眼鏡少啲㗎。 红眼镜反而少啲， 地獄番犬头尾都有啊，佢红眼镜。 哦，地獄番犬反而头尾都有，系啦，系啦。嗱，咁今次咩事呢？就系韩国就翻拍到真人版，就翻拍字咧。其实香港就应该系2000年啦。其实佢好似佢系1999年已经系第一次，唔知系边度播啲。 系一年上嘅嗰套系。 系啦，咁有一套动画嚟嘅，咁佢嗰套叫做乜嘢？ 人狼。 就系叫人狼，系咪就咁叫做？ 就叫做人狼嘅就系。 系啦，咁嗰套就係壓井手，就唔係做動畫導演啦，就是、做寫古仔啦，咁啊，咁啊，嗰套就都完成度都好高嘅，咁係畫真人樣咁滯㗎啦，係啦。咁今次嘅故事咧， 巔峰㗎啦，如果係首繪，即係同一時間一個畫面出現咁多人。 係啦，咁呢套真人電影咧，就基於嗰個動畫版再拍嘅真人電影，咁就咁多年後。乜由边个导演咧？韩国导演拍嘅今次系 金之云。 金之云啊，咁其实拍过咩噶之前？ 哇，有一套荷里活嘅制作阿洛舒华辛力加嘅拍。 系。 哦。 系就是《终极封锁线》其中一套系。 啊，即系嗰套讲嘅系一个过气嘅警长嗰套系咪？ 哦， 系啊系啊，改编《龙城千霸战》嗰套啊。 系，唔系嗰套好多人唔中意睇啊，因为阿罗苏人真系新力加做一个唔系以前咁好打嘅人啊嘛，一个老鬼警长。 我直情买 部戏 喎，呢套 系 部 戏原来 OK 喎， 系啊 系啊。不过你中唔中意睇阿罗苏人新力加做一个正常人啫？问题嗰套 系啦， 正常人嚟嘅阿罗苏人新力加。 系啦，如果佢韩片嘅嘢咧，就对上一套我冇记错系《密探》咯。 密探系 就系阿宋康浩啊， 系 就宋康浩啊，同埋阿哈无声呐喊嘅孔刘啊， 系 两个嗰套 哦， 孔刘孔刘系咪讲 孔 刘系 咪 杀 列车 啊？ 系咯，孔刘你要讲《尸杀列车》 系 啲， 系 咯， 就系人都知啊，即《尸杀列车》个男主角即系意思系啦，即系带住个女嗰个男主角， 但系无声呐喊都好睇噶， 系咩我？系啊系啊，就咩有一套2010年嘅就系阿李炳宪同埋崔文植嘅《我看见恶魔》啊，都系佢拍嘅。 哦， 都 系 正 嘅 呢套。 但系佢以往嗰啲就唔系科幻啦，甚至乎连陀你回嗰度都唔系科幻啦。阿罗斯话真系交到一正常 嘅， 正常嘅。 咁今次咧真系拍一套系即系起码个故事题材系科幻啦，就系呢个犬狼啦，即系呢个叫啊人狼啊。 系人狼。 系。咁但係雖然係咁啦，都係頭尾就著嗰件甲啫，中間你都可以話係一個無間道咁嘅故事啦。咁今次佢就 冇 錯，即係好重咁加咗好多嘅槍戰啊、打鬥，咁所以非常嘅精彩啊！老實講啊，即係完全係重現我哋港產片嗰啲好睇鏡頭喺裏邊搞，即係 我呢樣嘢我想講少少，哇！佢直情係用咗荷里活嗰個咁正統嘅揸槍手法。嚟去揸槍， 嗰啲姿勢好正確，但係佢中槍嗰啲咧，完全即係港產片嗰啲跳跳大舞嗰啲中槍， 即係佢係揸槍就冇跳舞啊，中槍就俾人射到跳舞啊。 跟住之後中槍成個彈起啊，跟住之後咩射啲槍咧，周圍都射曬爆曬火花嘅，哇，好靚好正。 嗯，冇错，呢套戏如果睇翻佢中间嗰段，即系好似两边都追杀佢嗰对男女嗰啲咧，都几好睇嘅，的确 系。同埋有一个位咧，男主角姜栋元啊，佢同郑雨盛啊两个喺度，有一个位打完之后，啱啱好执枪枪对枪嘅时候， 哇 直情有吴宇森影子啊，枪对枪，跟住之后好准嘅个位。跟住對住，跟住互相喺度講嘢，係啦。 係即佢哋抄港產片已經抄到出神入化啦，係嘛？係咯， 冇錯。 因為港產片拍唔翻出嚟，係啦，吳宇森都拍唔翻出嚟，係啦。 係啊，好過我哋啲，我繼續睇其他，係啦。 就係咁啦。咁呢個我哋一陣會繼續長講啦，係啦，係咪？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點啊？聽下馬仔講啫，好嘛？係啦，咁馬仔點睇咧？呢套《人狼》？ 其實我覺得個故仔有悶嘅。咁係即係其實佢呢、這個 你講係今次呢套啊，定係佢原裝嗰個卡通啊，定係邊個故仔？定係睇首紅眼鏡先？你講邊個先？ 唔係，即係紅眼鏡，因為我冇睇大成套 啊。 咁我好難講到嘅。咁但係 係冇錯冇錯。 但係我係捱曬㗎嚇。 唔係阿芬芬中意㗎嗰套，你一陣先講嗰 part 啊。 我等陣再講，等陣再講點解我 先。係一陣先講，我補翻先講。 系啦，咁如果你话动画近时嗰套，即系1999年，如果嗰阵时香港版嗰时好似古天乐配音嘅，我记得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 戲院度噶嘛嗰阵时系。 吓吓，咁我 唐伯虎林海峰嚟噶，好似系嘛？ 好似系啊。 我 记得 呢个 就 阿声啊字啊，跟住个女主角唔知边鬼个嚟噶，即系都全部都系明星嚟噶，好似系咪？ 哦。 吓，咁但系我套咧，我就觉得个气氛 OK 嘅套嘢。但就好悶嘅，我睇到 啊，都係 係 嗰陣時 係 咁，而家韓國呢套真人版咧，咁就其實加咗好多動作，咁啊娛樂性高咗好多嘅，即係啲走嚟走去啊，追佢啲 故事廊雖然係類似，即係差唔多係用翻啦，但係佢就加咗好多 一樣添啊，係故事 佢就加咗好多即係真人可以做落去，就精彩嗰啲俾人追殺啊，嗰啲咪跳大觀光塔啊嗰啲。嗱，跳觀光塔呢啲就應該冇嘅，我記得卡通嗰陣應該呢啲 冇。直頭嗰一段係冇嘅，完全冇 加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唔嗰時睇動畫版又冇 action 嘅，覺得佢差唔多。 中間係講嘢噶嘛，走去咩垂滑梯咁樣喺度講啲計。 唔係玩心理戰嘅，其實我覺得 係。係。 即係佢係兩個係咁試探對方，好似即係。都講話其實係無間道咁兩個喺度係咁即係吊放，即係啲餘力喺度吊咁兩邊喺度鬥。 兩邊喺度吊啊嘛！咁其實你如果唔拍科幻咧，你拍翻警匪都得嘅。其實呢個故仔冇乜特別。即係呢個故仔我哋話咧，可以加入任何故事噶嘛？你加入 Star Wars 都得嘅喎。咁 Star Wars 咪帝國軍又派個人出嚟，反國軍又派個人出嚟，咁中間就冇中間嗰度行街拍拖咯。咁如果你是 Star Wars 嘅，咁我後尾咪打翻場打下星打下啦，打下即揸下機打下啦。我如果打到高達，咁後尾整場 MS 戰咧，都其實整咗套啦，嗰、那個叫做《口袋中的戰爭》啊嘛，都唔係冇試過啦。係。 咁今次就 action 嗰度多咗，咁娛樂性高咁，但係響啲動作方面就我覺得 OK， 但係響佢有啲。細嘅地方有啲問題，跟住同埋最大問題就係臨尾改橋嗰度，我覺得唔得。 咁邊個細位有問題咧？首先 頂會好過呢個， 好啲。 襯翻佢嗰套嘢咯，我覺得。 個氣 呢套嘢好突兀咁，突然間改咗，好似唔係咁嘅，我覺得。 即係咧，佢既然用咗小紅帽呢個故事咧，即係做一個比喻咧，你覺唔覺得狼會同情小紅帽？ 我唔會， 正常唔會咯。 或者我當佢呢個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啊，你各自有個背後有個勢力啊。你覺得羅密歐與朱麗葉最尾改成係佢哋可以相宿相妻，你覺得會好睇啲？咁再俾多餘啊，倩女幽魂最尾唔係黎明不要來嘅，唔係啊聂小倩要投胎啊，佢哋最尾又可以人鬼戀，仲生咗幾件，你覺得好唔好睇啲？嗱，呢個係真正聂小倩原本聊齋個故事嘅結局嚟㗎。佢係真係相宿相妻兼夾生咗幾年，仲有聂小倩，因為係搞掂咗，因為同人相處得耐啊，變翻人啊，竟然哦，犀唔犀利？唔使投胎嘅原來， 即係對象，即係鬼婆嚟嘅，住得內變咗唐人咁啦，有啲好似啊。佢搞錯咗，佢唔係鬼，佢鬼婆。OK， 鬼妹原來啊，少少年。 係啲國語或者啲廣東話好似正常啲唐人咁啊。 原來唔係女鬼，係鬼妹。OK， 咁啊，梗係住下住下變埋唐人啦，可以啊，冇問題啊，呢個係啊。當然生幾件啦，可以係。 套劇開頭講英文啊，講講下諗起邊個講中文 啊。老老都係鬼婆嘅原來。 咁樣。 即佢哋入咗個爛藥子啊！啲鬼啲西人喺度住，佢以為是鬼啊咁樣。 嗯。 OK， OK， anyway， 咁點？咁呢套就相比之下，你覺得係娛樂性好咗咧？咁嗰啲細位有問題位喺邊度咧？ 佢喺打方面咧，其實係幾好嘅。咁但係佢設計個場面咧，佢有啲要跨嗰時咧，我覺得就有少少跨得滯，好似唔係幾咩，即係好似去追佢嗰個觀光塔嗰度，即係除咗跳落嚟嗰度，咁跨咧，即係咁就咁快落到嚟咯。我覺得佢本身， 同埋個玻璃咁易打得穿嘅， 嚇唔係，即係佢嗰度咁樣跌咗落嚟，跟住明明個即係好似大黑咁飛落嚟一個即係嗰個防空喉上嗰個影跌落嚟，跟住佢冇影嘅轉頭已經行得噶 喎。哦，係啊，明明本身掉㗎頭先， 唔係佢就跌咗落嚟，應該扯佢落去啊嘛。 中間嗰個平台咯，咁樣住。 同埋佢跌咗攞個上嗰個圓咕嚕嚿嘢落嚟，佢應該扯佢落去，佢冇影嘅轉頭已經行咗落去喎。 哦，咁佢冇交代嗰個嘢會扯落去，佢應該會啫。 係咯，跟住同埋佢嗰度反車嗰度追嗰度咧，跟住突然間架車會爆炸，好奇怪咯，我覺得。 冇啊，加位場面加嘅呢啲。 嚇、啊！即係呢啲細位，但如果你話啲人走去打開頭真人嗰段就 OK 嘅，我覺得。 即係鎮壓暴亂嗰段其實拍得好精彩嘅。 嗯 吓，同埋佢哋啲人真系打佢嗰阵时候都 OK 嘅，我觉得。 即系好多个人狼部队嗰时去镇压嗰段，其实系拍得唔错嘅，又有架装甲车咁出嚟 Alien 咁噶嘛。 系嗰一段其实系简单动画 shot by shot 照拍一次嘅啫。 系咩？但系动画系咪冇咁仔细嘅咧？ 都一样嘅咋，前面嗰段系。 都一样嘅。 基本上咧，呢一套佢真人版好多场面咧都系跟足动画版照拍一次嘅啫，其实系。 但佢好似多咗㗎嘛，即係佢長啲㗎嘛。 最尾集佢個 friend 嗰個場面呢都係一樣㗎。係 啊。 即係個水渠度跣落嚟呀，跟住走埋係棟牆呀，嗰啲全部係一模一樣㗎。 係、嗯。咁、個下水道嗰度佢都刻意重現嘅，不過我覺得好似嗰個長過原本嗰度啦，係咪？ 佢呢度長過原本嘅，同埋原本係多人，係冇咁多人嘅原本嗰度 係。係囉。咁嗰兩場就明顯啲係即係即係為咗重現翻人狼部隊嗰啲嘢啦，係咯。咁就中間咧就因為佢係講人啫嘛，咁可以隨意啲，即係自己當警匪片咁拍啦。咁嗰堆槍戰我都覺得拍得相當唔錯嘅，即係啲鏡頭啊同啲剪接嗰樣嘢都攞得幾好嘅。即係意思都係幾港產片，我唔係話意思即係好，即係唔係去到咩的新光係啊。冇錯，佢仲要模仿到係好睇嗰啲港產片啦，唔係依家嗰啲港產片啊嘛， 係 咯，係幾好睇嘅，即係從娛樂出發，咁成套戲咧，我覺得係得個 ending 差啲嘅啫，即係我都唔係好中意 ending， 咁但係其實幾好睇，一路都幾好睇，係。如果以即係我覺得嚇，我覺得如果要翻拍一個動畫或者漫畫嚟講咧，呢套係比起日本成功好多。 如果計翻係啊，因為日本唔知佢特登玩到係爛嘅，咁點解會爛啊？你 唔係就日本嘅啦，即係總之動畫變真人啦，呢套真係算成功，可以做一個範例去，我都值得參考嘅。 嗯，係 啊，真 係。即係可以代表翻以前拍過真人版嘅嗰套飛。 冇錯，任何一套，不過飛俠直情都係真垃圾，係咯。咁但係就算唔好飛俠啦，你比其他都好啊。呢套真係比較成功咯，相對都係較為成功，係咯。咁就呢套係咪古天樂應該參考呢套先拍佢到明日戰記？係咯，因為其實呢套 太錢啊！ 呢套其實就唔係拍咗話好多錢嘅，但呢個或者等埋明先講。 戰記嘅照計 係。係啊，其實唔係拍多錢，因為呢個等阿明講啦，陣間好嘛？等好，咁啊，等阿馬仔講埋先。好。 係。咁原裝即係如果動畫版嗰時，其實故事係阿井守，但係個導演即係監督都唔係阿井守嘅。 導演唔係阿井守。 另外一個人。 冇錯，咁但係因為故事係啊嘛，咁所以佢個故事本身都係有啲拍呢把第二個劇場版嗰啲咁啦，即係開頭個嬲尾打下啦，中間其實係一啲人嘅故事咁咯，係， 嗱，咁唯一唔最大分別咪佢呢度變咗係未來同埋，即係真人版而家變咗未來，同埋喺韓國話統一嗰陣時有啲反對聲音嗰啲勢力咁啊，變咗奇葩咯。 北朝鮮同埋呢個南韓統一啊嘛，因為 有翻啲而家嘅時代感啦，佢呢個係。 係。系啦，唔系依家添啊，佢直情系讲系未来啊，咁啊就，但 系 好奇怪，点解？ 年后 嘅 啫，其实佢讲紧几年？ 唔系好年后，唔系噶，都多噶。 唔系 佢临尾讲好似大约十年后到啦，好似十年。 二零二几咯。 十年送呢套。 总之咧，调翻转佢解释唔到日龙部队点解着呢套甲嘅，同埋点解佢会用呢啲枪嘅。咁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原本嗰个设定咧，佢唔系发生喺未来，亦都唔喺现代，就系战后啊。 二次大战后啊， 原本二次大战后系啦，咁佢话好奇怪，佢个世界咧，即系你当一个 alternate history 嘅世界嚟噶嘛，佢原本个设计就系，其实日本系被德军占领咗嘅， 系， 即系日本战败，但系唔系我哋个历史嘅，系好奇怪嘅，即系佢嗰边嗰堆人亦都好奇怪嘅，啲组合系咩？系德国咩啊？德国、中国啊？ 佢话德国、中国同意大利喎， 即系唔知点解会系咁嘅喎，呢个组合无厘头啊，即系点会系咁样嘅咧？系咯，哦，即系个邪恶属心系中国系咪？佢觉得 系佢咁啊， 佢觉得啦，系啦，整手觉得啦，系啦系啦，即系阿整手成日都想再侵华啦，老实讲咗次俾你听啊，即系佢哋系啲， 佢成日搞自卫队嘅，成日都话要打， 冇错冇错，系啦系啦，咁嗰个咧佢系。反而佢系咁咧，所以佢解释到点解佢哋系似德军噶嘛，同埋点解写德文啊？咁嗰个就咁样嘅，咁但系而家呢个咧就反而解释唔到点解佢会系咁嘅样嘅，调翻转。 唔系，同埋动画佢嗰个即系之前嗰个佢其实系啲嘢系，因为佢系战后，所以用啲嘢唔系好先进嘅，全部都。 嗯。 同埋佢嗰支枪都系，其实你一睇都似系旧式嗰啲。嗰啲機槍啦，咁呢度就點解佢會用呢支？但係佢呢支有跨嘅喎，射穿即係嗰啲牆嘅可以。 佢係個樣係咁嘅。 咁火力 係 好跨嘅。係係係。咁你就係你冇解釋過點解個樣係咁咯。係啊，冇佢冇解啦，佢都唔嘗試去解啦，算啦，係啦咁啊。咁而呢扎咁嘅樣，即係疑似呢扎咁嘅樣嘅其他作品都好多嘅嘛，新年都話，即係其他漫畫都有類似咁樣，或者 係 只 game 都係啦，或者 只 game 做咩？ Q 松啊 ，Q 松啊 ，Q 松都系有，都系佢里边啲甲都系似呢个系啦， 系啊， 呢个系人狼部队嘅，系啦。咁但系马仔话佢呢只嘢啊，其实系似乜嘢咧？系似一只，其中一只渣股嘅其实。 其实马沙之反击入边嗰啲叫咩居纳德卡啲绿色嗰啲耀军用嗰啲咁嘅， 唔系 F 九一嗰个似啲咩？ 嗱 ，F 嗰个系双眼镜啫，但系佢个。即係其他裝備冇咁似啊嘛， 係， 即係佢個背囊嗰個圓形好似嘅， 哦， 係啊， 同埋個膊頭嗰啲咁嘅，咁但係個盾啊似驚警察嘅佢本身， 係，但其實會唔會都係出冤魚做嘅咧？個其實最初嗰個設計， 馬沙反擊係出冤魚啊嘛， 唔係我講呢隻人狼啊，即係最初嘅就 啊，係出冤魚， 最初都係，哦，咁唔怪得係咁啦，係咯， 即係個盾又驚警察 咯，窿窿咧其實就係出冤魚嗰啲成就嚟㗎嘛， 係。其实呢隻嘢咧，我就觉得系渣古同埋即系沙窝啦，即系白冰好咩好嘅中间形态嚟嘅，因为佢你都见到佢膊头系有钉嘅，即系有几口钉帮佢掘嘅啫嘛，系，所以其实你都睇到嗰啲出处嘅，同埋你红眼呢件事咧，都系其实都系渣古啫，咧一隻红眼定两隻红眼啫，你睇下就系好多好多特征喺嗰度，咁啊系嘅，你话靓咁啊靓嘅系咯，咁靓系因为德军本身系靓啊嘛，系咯，德军就靓噶啦，冇得讲，系咯，咁呢个真系将德军个头盔加呢个防毒面罩咁啫，系咯，嗯， 系， 咁但系揸鼓嗰啲你又唔关德军事喎，嗰啲系高大嘢嚟喎，咁啊总之整整埋埋之后咧又几好睇嘅，咁啦，又有型嘅，系咯，就咁啦，咁啊所以一路咧，如果以呢只出嘅玩具啊，做心公仔，其实都系几中意啊啲人都， 系啊。 是不 是 因 为警 造型而喜欢 这套东西的？那当然是啦。是不是因为警察如果穿甲好像穿得那么多才得这套？ 警察穿甲穿得那么多啊？ 因为其他的如果穿甲就穿机械人的甲，好像可能就是人这样穿甲穿这套，反而就是打得最多是这套。 如果你当白冰是白冰同一样。 即是类似白冰你都。你当是警察就是咯，但如果你话真系警 察，白冰系警察，佢哋根本成个谂法，白冰就系警察嚟噶嘛，即系睇鬼佬嘅设定上系咯。 即係平時啲差佬嚟㗎嘛，所以佢咪有架電單車追鬼嚟咯，咁你、 你 今次睇下， 你睇喺《Han Solo》卷嗰度，佢都會偷牌㗎。 佢exactly翻就係差佬嚟，直情係班差佬嚟㗎嘛。 響機場嗰時喺海關㗎嘛， 係啊， 都 係 機場特警嗰啲嚟㗎嘛。 咁所以最早就係《Star Wars》做先嘅，肯定個元祖個概念係嚟自《星戰》㗎，呢個走唔甩㗎啦。係。不过你话真系要讲差佬咩？咁我唔知道有冇啲差佬戏入边嘅差佬系做到咁咯？ 你当佢哋系特种部队啦，佢哋唔系正式差佬嚟噶嘛？因为 系 咪啲 game 就好多咯？而家啲 game 就好多咯。 而家多咯，近时好似佢哋唔会着到咁劲咯，即系着到咁 嘅全全装住嘅强化 suit 咁咯。咁佢呢件呢、這个版本肯定系强化 suit 啦，因为佢打穿墙啊个人都 系。 不過都唔知佢咩原理啦。 原裝設定咧，佢唔係強化服嚟嘅啫喎，其實係 原本冇嘅係咪？ 不過 係 一個裝甲 無敵嘅， 係唔係強 化？唔係佢無敵嘅，即都有機會射得死嘅係嘛？ 係佢啲關節嗰度冇甲冚住嗰啲位咧，其實係可以中流彈嘅。 係 喺紅顏嗰度有做過一次出嚟嘅，喺第一個 嘅 新人版，即新人版時做過嘅嗰 陣，即有會攋嘢嘅。 會攋嘢嘅 即係唔係好似呢度著咗之後好似無敵咁就唔係咁嘅。 同埋佢 好大， 佢呢套都有 好大疑問咧，就捉佢臨尾嗰度咧。係 啊，馬仔繼續。 即係下水道嗰度係咪？ 係 下水道臨尾嗰度咧，佢人哋明用索石射穿咗佢只腳嘅喎。 佢就穿過咗佢個裝甲啊嘛，嗰度都奇怪，應該過唔到嘅其實 係。係魚叉嚟啊嘛，佢嗰、那個，但係佢魚叉 一 中咗之後行得走得過。 你有乜理由個魚叉打得過啊？ 有啲子彈都打唔入魚叉打得入， 唔係就算俾佢打得入啊，佢咁樣成個扯咗佢之後，撈尾佢夾翻起身之後又唔使醫咁， 佢 正 常冇事嘅 嘢喎， 行得走得嘅。 唔係咁，所以咪就話佢其實係強化服咯，即係佢可能佢自己隻件嘢係可以有即係有動力咯，即係除非就係、是。 哦， 即系你唔使理里边个人嘅咁， 佢唔会影佢，佢好似舐一嘢之后拐下拐下，完全正常 喎。 之后 就呢都冇，少少血痕都冇， 等冇喎。系佢后屘落咗车，佢都冇再戴嗰只。佢不过佢仲有着住件 suit 嘅。佢后屘再同个上司再打咗，佢都冇事噶喎。 系啊，好 fit 喎，打晒关斗咁 啊， 打到佢咯。 冇系啊，冇讲佢有咩着舐咗嘢噶喎。 系啊， 有少少奇怪啲，系啦。即係奇怪一啲啦，係啦，咁但係唔好理佢啦，係啦，因為佢都冇除低件恤嗰時都，咁會唔會佢温佢著住件恤嗱，一其個解釋就係、是、咧，件恤你初見雖然好軟嘅著上，但係軟嘅恤唔代表佢冇 power 嘅。如果佢裏邊係啲好似人工肌肉咁嗰啲，其實咪可以咯。 係， 即係可以好薄就做到噶嗰啲嘢。 係佢格斯嗰件啊，其實 係格斯嗰件咩意思啊？ 狂戰士海鉤嗰個佢。 其實裏邊幫佢拍針啊，拍到佢變咗狂戰士啊。 唔係佢。因为格斯嗰件系佢入边啲骨或者咩断咗之后咧，佢入边会啲金属会增值咧，将佢嗰个位撑翻嘅。 系，即总之要帮佢撑住啦，系咯。 咁 即系佢可以就成只手断咗扭啊，第二边可以扭翻正嘅将佢。 或者可以啦，咁佢冇解释啦，总之呢度系咯。嗯，唔系，其实你谂翻呢个阿兹代入边嗰只 G3 啊，即系嗰只，其实佢都系着件好似软嘅皮嘢上，跟住再。加夹，但好明显佢系大力噶，咁所以你唔系话一件软嘅嘢就唔可以有力嘅，即系你嗰件嘢够先进系得嘅，系咯，咁可能佢真系有 power 嘅，咁你唔知佢冇讲嘅，因为佢冇讲就留白，你就冇得拗噶嘛，系咯，咁呢度睇佢似系有 power 嘅，因为佢都打穿墙嘅，系，咁你唔似嗰个人可以打穿墙咩？佢真系佢几好打，佢真系好打嘅人啫，唔似有咁嘅力咯，平时你都唔见佢有咁，系咯。佢著住件嘢先會咁，咁你咪 OK， 你唔好理佢啦，你當佢有 power 就 power 啦，冇得解 嘅，但係佢拉長咗臨尾喺下水道打到咧，因為佢嗰度有放炸彈打佢咧，又喺度射魚叉， 拖慢咗嗰個節奏， 拖慢咗嗰個氣氛啊，因為動畫嗰時候我記得佢臨尾一路解，即係佢一路個隊長唔知解説一路講咧，佢就已經一路喺度殺緊人㗎啦，咁嗰陣時就覺得啲打戲好勁 嘅，係啊，利落啲嘅嗰度就。 咁佢呢度有少少好似有少少即係打到可以拖咗好耐呢，咁就變咗好似啲殺氣唔係幾夠嘅反應最 尾。同埋佢因為佢由頭先你見過佢打曬關鬥呀咁樣打到好勁嘅，突然間變咗係企喺度開槍呀，你咪覺得我唔悶嘅咁。 係有少少呀，係 呀。係呀，因為你個電視呢就唔嗰唔係嗰原本動畫就唔係嘛，中間連打都冇打嘛，咁你突然間係開槍都好過冇啦，係咪先？ 因為我嗰時睇動畫係覺得突然間可以變咗，我成嗰時臨尾無端端可以變咗啲機械人咁啊，著咗件甲之後就人哋開槍冇事咁一路行一路一路射人咯。 Terminator 啊嘛， 係咯， 係咯，咁啊，咁啊，但係嗱，講埋個 ending 啦，咁啊 ending 就好膠啦嚇，即係佢本來個古仔就應該係佢即係殺咗個女仔嘅，係咪？ 係 跟手殺隊長叫佢懟冧佢。 系啦，咁呢度就改咗，佢竟然系救翻个女仔嘅，冇怼冧佢，仲后屘佢咪搞掂咗个队长，自己做咗队长系嘛？ 冇个队长冇死， 冇个队长又冇事喎，再训 练佢带走啊个队长，我怀疑谂起 佢系咪自己做咗队长啊？有冇做啊？ 冇， 佢好似 佢离个队长放佢走咯， 放咗佢走， 系啦，应该队长放咗佢走啦，系啦。佢似自己逃緊亡咁樣咯，我感覺。 咁後屘就仲要講翻架火車，跟住就講翻嗰個女仔，呢個人咪多咗個細佬嘅咧？好似原本就冇 嘅 係嘛？ 唔係，不嬲佢喺個病床度嘅，佢有去探病。係 啊，但係原本個古仔係冇細佬呢樣嘢㗎嘛。 動畫版應該冇嘅。 咁同埋佢呢度咧，成家都中意著紅色褸㗎嘛。 哦， 係 啊。 唔 係啊， 所以我最尾個 show 我以為個僆仔係會放炸彈嘅。因為佢唔係交代呢條線，係交代呢個社會事件係。 我你諗得佢太高啦，你諗得佢。 其實點解原來嘅？ 點解最尾就係？ 諗多咗。 真係冇啊！咁最尾咪 happy ending 咁咯。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呢啲戲咧，即係你打機咁呢啲叫 good ending 啊，即係打機嘅 good ending 同 bad ending 嚟講，佢係好收場定壞收場啊嘛。但係其實呢啲古仔係要壞收場先係好 ending 嚟噶嘛。即係意思好睇嘅 ending。咁佢就變咗係哦，即係 happy ending 咁，其實唔係咁好睇嘅，喺呢個故事會， 嗯， 係咪有冇少少咁啊？ 我覺得衰向呢度咯，成套嘢最尾 衰向呢度係， 係 你覺得佢跟翻原本咁，真係好唔忍心，但係都要殺咗個女仔會好睇啲係嘛？ 要悲劇㗎嘛？ 貫徹翻人狼呢個角色係嘛？ 唔係，貫徹翻個叫人狼，佢呢個成佢嗰個隊長話佢哋嗰啲人係。咩披住人皮嘅狼喎、啊，其實係唔係人啊嘛？ 唔係披住狼皮嘅人，係披住人皮嘅狼， 係啊， 係咯， 係啊，咁咯、嗯，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改咗，反而 改咗唔表交， 係啊，變咗台唔襯佢，即係原本呢個主題咯、啊，咁啊上佢套戲， 亦都同一路比喻開嘅呢、這個小紅帽故事唔啱咯， 係啊， 嗯，一係佢跟翻小紅帽故事，俾佢搞掂嗰只狼係嘛？ 临尾条女打死佢， 但系条女打死系最尾好唔忍心条女个样，跟住砰射死咗林主角系嘛？哦，咁都好出事，系咯，我都冇谂到。 咁呢个就 系 另一种， 即系佢阿婆嚟帮手怼冧佢啊！ 佢婆最后出场啊，终于 系啊！临尾就连佢队长嗰度成扎喺度， 系 个 lap 啊啲全部推俾佢阿婆怼冧晒 啊！狼人部队系佢阿婆啊！咩啊？ 系 嘛？那個婆仲要真阿婆嚟喎，仲戴个眼镜咁样，好好拐下拐下咁行，但系唔好理点解佢搞掂晒嗰班人啊！ 即系 Deadpool 个阿婆啊嘛， 吓咁盲啊！ 唔系嗰个都冇咁劲啊，都系唔好理佢啦，讲笑啫，即系话，即系佢今次 twist 其实又唔系 twist 得话好靓，即系佢为咗俾个唔同嘅 ending 你就算啦，系咯。即係唔同都可以好多唔同方向㗎嘛，正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黐線嘅都好啦。咁呢個佢就只係俾一個最正路你咪就係佢哋可以 happy ending 囉。咁呢個唔係其實唔係幾好嘅 ending。呢個 ending 邊個諗唔到啫講真係囉。唔係一個 good choice 嘅 ending 囉。 嗯。 咁但可能呢套係一個韓國片啦，咁同埋佢可能當係愛情故事咁拍啦，可能佢就寧願個故事係咁囉。係囉。嗯，佢唔揀呢個凄美嘅結局咯，係咯， 係啊，咁冇嘅其實因為本身如果其餘嗰啲都話個古仔其實係包裝嚟嘅，咁、那個主要都係其實都係權力鬥爭嘅佢呢度，係 即係其實可以撇走曬所有咩人狼部隊所有嘢，即係正常講嘅現代社會嘅古仔都講到嘅呢、這個其實， 其實都係個政府入邊兩個部門喺度鬥嘅， 你可以改咗做香港咪無間道啫嘛，係咯。即係呢個警隊鬥 ICAC 啦，或者點你鍾意啊，係咯，即係乜都得嘅，係咯，係咯， 係 咯，衛生署鬥教育署啊，咁你鍾意啊，係咯，都可以嘅，係啦，咁啊，係嘛，即係有啲小販管理隊啊，人狼部隊係小販管理隊係咪？係咯，係咯，就係捉嗰啲即係出嚟賣花嗰啲阿伯啊，執紙皮啲阿婆啊咁嗰啲啊，係咯，係嘛，講呢一個故事係嘛？ 嗯， 係。 香港版係《明日戰記》，原來就係講呢樣嘢嘅。咁樣係啦，咁樣好，咁喎，咁有冇嘢補充，馬仔？ 嗯，冇啊。我其實就覺得 OK 嘅，但係我即係整體上，如果動畫就熱門啦，就係、是、呢套我就唔中意結局咁啊。 嗯，但係個過程睇呢套好睇嘅，係咪？ 係 OK。 咁即係如果遲啲香港有機會做咧，其實大家反而真係睇下嘅，係幾好睇，真係幾好睇嘅，係咪、嗯？ 香港好似 可以睇啊， 好似係會係 Netflix 嘅，其實係。 哦、 哎呀，即系戏院唔上啦。 系、哎、啊， 好似系噶。 哎呀， 好似系光 辉。呢套唔上啊。 Netflix 嘅好似系。 哎呀，反而呢套我觉得戏院做都唔差喎，系咯。 系啊，呢、 這 个 O K 喎，系咯。 不过卖唔卖座就一件事，但系入戏院睇 系 值得嘅， 系值得噶，真系。中间好精彩，我觉得嗰啲系啊，即系当娱乐片角度啦 ，O K， 唔好当咩扮咩嘢啊，即系入去，即系哇，真系几好睇嘅，打得系啊，的确。 爽嘅。 男女主角。男女主角唔系即系样衰嘅，都靓仔靓女嘅 ，O K 嘅。 个男主角好奇怪喎，男主角选角咧个样基本上同动画嗰个一样先至好嘢喎，又系。 咁又未似一样啫，即系有啲嗰啲型啦，个型啦，系咯，个型啦，系咯，系就唔系平时嗰啲韩星嗰啲样嘅。 啊，唔系嗰种韩国人样噶，佢系。 唔系 出名噶， 唔系。 男主角出名噶，系啊，男出名噶，好似前日拍咗套《暗杀速递》就系佢做啊。佢係、 哦、 因為佢通常南韓國興，即係興就係興嗰個教官嗰隻，因為好參高，一係就大隻大叔樣咁啊，即係馬東石。 咁我覺得呢個男主角 一 係 就 帥 啲， 佢 係特別嘅，佢係即係有啲少少你見個樣係有啲好似孩子臉，同埋冇乜表情咁樣，即係個親和力應該話係啦係啦，即係望落去唔係一個 呢啲動畫主角啱咯，係啊。 系变咗咁样木独独咁样，冇可能啱 个。但系佢身形都 OK 嘅，都高高大 OK 嘅，系咯。 嗰个本身都高大嘅，即系一定高啦，即系 你 望住要学唔一定高。 咁你见佢打啊嗰啲又打得 OK 嘅，系咯系咯，唔错嘅，系咯。所以我觉得呢套如果戏院有得做，入戏院睇绝对值得噶，系啊。唔会话系啊，唔系一个电视欣赏，只可以喺电视欣赏嘅作品嚟噶，系啊。咁啊，系咯，咁咧。咁女主角你話好索未主，但又 OK 嘅都係啊， 冇都 瞪眼嘅，瞪眼嘅女主角， 瞪眼嘅， 好快 呢套戲，呢套戲所有人都 OK 嘅，係啦。 啊，教官又有型嘅， 係咁啊，教官 都有型嘅，連個教官都有型嘅， 鄭雨成啊嘛， 係係啦，冇錯，好多戲。 即係就算開頭嗰個引爆炸彈，即係佢個妹啊，嗰啲都 OK 喎。係 OK 睇 係 啊，你諗下平時啲韓國片啲細佬醜樣，佢都唔係嘅喎，佢個細佬都 OK 嘅，都可愛嘅喎，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係啊，即係佢揾嚟呢一扎人咧，即係都係有啲似日本戲嘅，你覺得係即係佢都會啲樣咧，會覺得 偶像化咗咯，即 係偶像化嘅，係啊係啊，你會覺得係順眼啊咁樣。咁呢度。 大家 都型噶，系啊，都型。就算嗰班咁嘅，嗰啲咁嘅政治高官嗰班，都好有型嘅。 系啊， 冇 啊， 嗰班 穷 嗰啲大 都面啊，特登拣啊，跟住系啊啲。 系啊，你睇落都觉得哇，呢个人都好有霸气喎，咁样咁嘅喎，系啊 ，OK 噶。所以我就觉得我都极赞嘅今次呢个版本。唔系，我哋会继续讲，我会继续讲。 好。 马仔冇啦，系咁多啦，系嘛？ 差唔多。 咁如果古天乐嗰套相比，你会期望有冇期望啊？ 我古天乐重点去咗萧云子度啊， 出萧云子，即都有得睇先讲啦，嗰度系咪？ 都应该有嘅，佢咁样烧法实有，不过争在早期。 系几耐啫，实有嘅。 即系七年就讲1818，就话1919又讲20系嘛？即做做下咧，都去到佢呢个科幻时代，都唔知睇到未啦，系啦。即真系讲到佢呢个年份，可能我哋终于睇到《明日战记》啦，大佬。 唔系，可能做到嗰阵时已经再睇翻佢做嗰啲私厨，嗰几年前好勾咁啊。 会唔会啊？唔系我呢度而家街真系有呢啲啦，唔使做 C C 啦。 唔系，因为 佢先至 有进步紧噶嘛，佢咁样整下整下。 C C 有进步紧，出边现实科技都已经有呢啲嘢啦，唔使用特技做啦，已经。 2046啊，佢都。 2046做完上，终于上画啦吓！咦，街嗰啲装甲靓啲，系咯，街真系有啲机械狗咯，唔使特技咯，而家仲早噶嘛。我唔知佢啦，佢再拖下添啦，系咯，好，咁啊，差唔多啦。 系，因为其实系咯，即系核心问题，其实唔，如果你话搞科幻，唔系拎啲钱来咁样烧，我觉得 唔系打落个，即系个要系要 sell 特嘅。如果你系唔系嗰个强项咧，你可以就 放翻喺嗰啲警匪啊、槍戰位，其實呢個先係香港片嘅強項啊嘛，係咯。咁你只係做少少嗰啲夾就實體㗎，唔係先做咗啦，係咪先？冇啊，唔難啦、啊。反而嗰啲好早已經有，咁其實可能學呢套咁，佢實拍嘅呢套其實冇乜絲絲嘅，佢實拍多。咁 呢套要睇埋佢啲皮套做得好靚啊！佢 係。 嗰種裝甲係做得好靚喎，佢真 係。如果你要求佢個金屬感咧，或者佢未必係，但係咧佢我都好中意嘅，係、 啊。 因為你未來嘅甲咧，未必係金屬㗎。係 啊。 即係你以為一定係金屬，其實未必㗎。因為其實你擋到嘢咧，其實可能你係有少少唔知咩質地，其實軟軟地嘅啫，嗰啲先至擋得勁啊。 嗯。 所以其實係合理嘅。如果佢話講係未來嘅甲咧，其實呢個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即係你睇落去紙膠唔係代表係假嘅。 系佢用嗰啲榴弹炮或者咩射落去，次次都弹开 嘅。嗱，冇错，呢个就系佢个特性啊嘛。 系射亲埋都系空一声弹咗喺度爆。 装甲啊，嗰啲咁嘅原理嚟噶，所以其实你唔好以为佢一定系铁嚟噶，所以唔系话佢似胶定系做错嘅，可能系咁嘅正确添。 即系或者有人讲过咧，就会系一种咧，佢未即系未去生效嘅时候咧，咁佢就软嘅。但系咧，当有嘢埋到你嘅时候咧，佢就变硬 硬 啦。 咁 呢种就似样系啊， 好似噶。所以其实唔系话啊，做咩咁胶咁？唔系噶。如果你系未来甲，佢系似胶嘅，系合理嘅。 嗯， 系啊， 嗯。 咁所以其实靓，我都觉得整得几靓噶。嗰、那个即系如果我当佢特摄片睇啊，我觉得正过蒙面商人添。我觉得正过蒙面商人系。咁冇買得到啦。好，咁我哋再繼續講下其他主持可以講下睇下呢個意見。 嗯， 嗱係啊，咁啊接翻名啊，咁啊其實咧可以講翻咧就係話嗰個budget 啊，係咪今次呢套韓國版咧，係咪其實佢都唔係算拍咗好貴啫，係嘛？ 以韓片嚟講就貴嘅，不過就韓片就不嬲佢個 budget 係冇合拍片啊同埋細片咁高嘅，佢咧。個 budget 就係用咗160亿韩元，咁就大概咧就係1.12亿咁上下港幣，係啦。呢個 budget 可以拍到乜嘢戲咧？就對接近嘅製咩《低壓槽》嘅製作費應該大過佢少少嘅，咁就 低壓槽係拍咗嘅係。 係啊，低壓槽係拍得好貴啊！ 大概拍到套 貪狼， 大概。大概拍咗套古天乐嗰套贪狼啦，系啦咁上下。 贪狼贪狼，但系嗰度你话1亿港纸喎，系嘛？你话兑翻转之后， 系啊， 咁唔系啊，唔会挂低阿曹拍咗1亿，唔系啩？佢讲啊，佢话 咁嗱，佢咁标 啫， 咁你嗰啲内地片都好夸噶，啲钱去咗边就唔知啦，系咪啫？ 我睇如果有个我睇唔到佢回数，我睇私聊嘅啫，系啦。 嗱，回数佢系咁报啊嘛，系咪先？咁你唔好理佢啦。 160亿韩元，咁就喺韩国片系点样计数咧？嗰、那个大家都知道《与神同行》啦，佢400亿韩元就拍咗两集，就其实每集200亿韩元嘅啫。佢嘅水准就系、是《厮杀列车呢》咧，就我唔知道大概几多韩元啦。但我睇翻條數就係、是、根據維基寫咧，就唔夠$10,000嘅，就算《屍殺列車》都係。 喂，《屍殺列車》其實唔係拍咗好貴嘅，講真 的，唔 係貴啦， 唔係拍得貴， 是是 所以咧拍得好唔好睇咧，同你拍得貴唔貴其實冇唔係有絕對嘅掛鈎嘅。 系啊， 你拍好多錢可以拍到屎嗱，即係當然 budget 係有基本嘅 ，OK， 咁你唔會話哇好好平咁幾嚿水拍咗套戲唔可能嘅，係咪先？咁但係佢哋嗰啲係一早過曬啲最低要求㗎啦，係咪先個 budget？ 咁但係你知你冇上限，因為你可以好多億都得㗎。咁但係你再多多幾多億，係咪代表套戲質素會好啲咧？其實就唔關事㗎，開始係 啊。 咁點解呢一套咧相對其實個成本唔算話非常之高？古天樂嗰度吹嘢多㗎。上次嗰度咪都唔係上次未拍啦，未拍完啦，幾多億啊？都唔知幾多億㗎嘛，好誇張㗎嘛，係咯。 即係明日戰記我哋講緊嗰套。 明日戰記啦，係啊，即係明日戰記。嗱，其實我都覺得唔使咯，係咪啊？即係唔需要用到咁嘅數咯，係咪啊？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至於啲日本嗰啲又如何咧？日本嗰啲拍啲卡通，即係真人咁，即係唔好計阿肥環而家阿銀雲嗰啲啊，嗱嗰啲其實可能都唔平嘅喎，銀雲平啊，哦，即係嗰啲特性其實唔貴嘅，哦，銀雲平嘅，喂，就咁咁多人喎，都平啊， 可能啲星貴咯，就係貴在， 哦，啲星貴 ，OK， 即係唔係套戲個製作費貴，係啲星係 OK， 但係啲星又計分鐘計嘅啫，可能又平喎，係咯， 哦，系啊，系啊， 系咪？系咯，个个都系出几分钟就冇咁啊，可能又唔系好贵嘅，相对有啲人用咩友情客串嚟玩下咁啊，有机会啊，唔知啦。 都唔出奇噶。 不过你日本拍戏嘅，日本拍戏嘅成本去到边咁就嗱。可以好金嘅神勇飛鷹俠呢一個啊，幾乎 total loss 嘅作品就升千萬千萬美金啦。 唔係啩？ 咩話？幾多錢話？ 神勇飛鷹俠大佬， 升千啊！ 升千 萬， 升 千 萬 美金啫，係 啦， 五億幾港紙喎。 嚇？ 係啊，升千啊， 貴咗喺邊 啊？ 喂，大佬， 呢個 係 低壓槽嘅四倍價錢喎。 咁就講返啲正路啲嘅例子啦，就《浪客劍心》電影版係啦，第一集嚟計呢就2000萬美金啦，咁就根據資料顯示就係啦，第二集第三集都好貴呀，成都3000萬嘅第二集最近第三集好似平少少，係啦，都係2000萬左右。 咁即係重現呢啲即係動畫或者漫畫嘅動漫嘅題材喺真人版其實不嬲都好似唔會好低成本啦。咁但係反而今次係用一個相對唔係咁高嘅成本，但係出嚟佢好過曬頭先我哋講嗰啲喎。 係咁就。 咁所以係咩呢？即係所以其實唔關事咯，係咪？ 係啊。 係咪韓國嗰個咩最高薪時係低啲呢？其實係。 咁佢啲 人工係平啲呢，其實係 咁樣 係呢樣嘢真 哦， 佢啲片酬冇香港冇內地啊， 唔係我 認 即 係 製作人員嗰啲人工都比較低啊，係。 是好是啊，我有時看啲新聞就成日喺度有啲罷工啊成啊咁樣嗰啲嘅，就係因為嗰個實在太過壓榨嗰個對於個勞工係啦。 係，我覺得呢套戲好多演員拍完收唔到尾數嘅，係嘛？ 即係 咁 未 收 曬， 有好多冇人 咁 跟。 嗱呢個情況發生喺內地仲更加勁喎，咁邊啲人佢哋拍到咁多錢嘅咧？係咯， 係咯。但係佢可能係 OT 冇人谷嗰啲，亦都有機會嘅，呢啲壓榨咗㗎嘛，有機會。 咁樣，咁即係所以即係如果呢度唔係喺韓國拍，可能都要加翻幾倍啊，要係咪條數係嘛？ 如果荷里活拍， 會 加貴 好 多㗎啦。 哦，咁樣 啊，香港拍有3億 幾1億美金咩 啊？我話如果香港拍嘅話有3億咯。 咪香港唔係應該減啲咩？荷里活加咗香港應該減啲係嘛？ 咁樣唔一定啊， 唔一定。 知啊呢啲，咁唔知啦。 即係總之都係啦，拍得好睇唔好睇唔關個 budget 多少少啦，想講嘅。其實你個合理嘅 budget 咧，其實已經可以拍到好睇嘅。咁今次都人哋就做咗個示範俾大家睇啦。咁同埋你仲要拍啫嘛，咁你嗰啲攞鏡啊、剪接嗰啲關鬼 budget 事咩？你唔識拍，你影到好衰咁，幾多錢都冇用啦，係咪？ 係。 俾個咩機你都冇用啦，俾個咩聲你都冇用啦，係咪？係。 即係有好多時啲人喺度傾偈， 有 啲識 拍，你 拍 佢做龜仙人都冇用㗎，係咪？你估個龍珠啲終極進化平咩？係咪？咁有冇用啊？ 3000萬㗎美金㗎， 咪咯，拍出嚟垃圾係咪？咁所以唔必要關事啊，即係拍到都冇任何人贊嘅套戲，一個都冇啊嘛，先犀利啊嘛，護航都冇人護嘅嗰套係 啊，係啊，冇錯冇錯。 好啦，咁啊好，咁啊除咗呢、這個好，咁啊講下大家睇嗰套戲點啊，咁啊。咁就俾阿銘講下，銘講埋望埋先，好唔好？咁覺得覺得退點到今次都紅 好啊！我啊覺得幾緊張，同埋開頭嗰場暴動咧，真係拍得 真 係 拍得好啊！ 係啊，幾好幾咁大場面係啦，跟住喺水下邊，跟住槍戰場面，我成日都提過啦，真係非常之精彩啊！同埋佢啲打鬥場面咧。亦都係拍得好好啦，咁就係啦，佢好比較短打咁樣，但係又好實際嘅咧，但係好似打爛仔膠咁樣，但係佢又將啲爛仔膠都係拍得靚嘅，係啦，呢一樣嘢亦都係好好啦，咁就 唔止嘅，就算嗰啲係講嘢嗰啲咧，即係嗰啲大粒佬開會，佢都有壓迫感嘅拍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一講嘢悶咗啦，唔係嘅，都有嘅。就算連文搶都有戲嘅。係啊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 就咁啦，係咪？ 係。係啊係啊。 哦，咁啊分咧，分啊新意咁，跟住不打啦，咪講下好嘛？ 分分覺得 點？係啊，我講啦，咁我就覺得如果你係唔當佢係紅眼鏡系列嘅，咁我係覺得 OK 嘅。 點解咧？即係你要將佢即係要掹出嚟睇。 係啦，因為佢係 好唔似咁樣。 紅眼鏡系列即係紅眼鏡系列由頭到尾都唔係一套動作片嚟噶嘛。 哦 ，OK， 係 一啲 唔係動作片， 內警察內部鬥爭啊，一啲人性嘅刻畫嘅。但我覺得佢呢部咧，就喺呢一度咧就欠缺咗嘅，其實係。 哦。 即係佢比較少提呢一樣嘢嘅，比起 佢就娛樂性取向啲，係啦。 係啦，如果你尤其是對比一翻漫畫版《犬狼傳說》咧，你會更加覺得。嗰種感受會更加深啊，因為《犬狼傳說》係講得很好嘅，講人性，講民警隊嗰、那個黑暗面咧係講得很好嘅，其實係。 係。 咁嗰個係邊個寫嘅？嗰個你話漫畫邊個寫 嘅？一手電書嘅，其實都係。 哦。 咁至於邊個畫，我就唔記得咗，已經係。 嗯。 咁 OK。講翻頭先阿銘話開頭嗰場暴動拍得好咧，其實嗰場暴動咧係同動畫版係一樣嘅。 是我有睇動畫，是冇錯。 同埋佢係減少咗，因為如果而家動畫版，你話喺呢個時間喺香港上咧，我諗要剪咗好多部分嘅，其實係。 哦，梗係啦。 因為你佢一開場就已經係講紅眼鏡部隊啊，就鎮壓暴動嗰時咧，就將啲平民係拉埋暗角嗰度打嘅，係，然後俾記者影到嘅。 係咪七個？ 你會諗起啲乜嘢咧？ 係咪七個紅眼鏡啊？有。咁陰陰係錯 嘅， 錯 嘅好似都係。 係咪？啲市民又陰陰係，係揾啲水淋佢哋啊？又係係嘛？ 唔係嗰啲學長學生妹喎。 係，仲要係學生妹，冇錯。 射 低學生妹，冇錯。 啊示威嗰啲人咧，就直頭喺地下咧，撬起啲磚掟過去嘅，其實係。 真係有掟磚。 但係呢個韓國版係冇咗嘅，係。 系，即可能其實有食魚蛋都係一早 cut 咗啫，本來都有食魚蛋啦，原來都。 我唔知係會本身有冇。 佢有掟石嘅。 三紅黃啤啊，咁可能都有啊。 呢個電影版係有掟石嘅，不過就冇話撬磚啊。 但就冇影佢哋撬磚嘅，佢係 嚇。哦，冇撬磚。 動畫版係有嘅，其實係。 動畫版直情有撬磚。 哦。 嘢咁。咁嗰個射低成班女學生。 係個 shot 係同動畫一模一樣嘅。係。 咁個射低嗰班女學生呢一場戲，係 有㗎， 射低女學生呢場戲都有，有嘅。 冇射低學生妹係冇嘅， 射低學生妹呢度加嘅。 學生妹嗰段係冇㗎，其實係冇講嗰段。 哦， 因為嗰度佢其實係講翻點解要清除呢個犬狼部隊啊嘛，就係因為佢權力過大啊，喺個原著嗰度就係講緊，即係驚佢哋，反而係警察部內部係驚佢哋嘅權力太大。所以就夾埋一齊要刪除咗佢個成個部隊啊嘛，其實。 哦。 咁其實紅眼鏡即係第一套電影版咧，其實係講啱啱好就係講殺刪咗呢個部門，佢哋逃亡嗰一段故事嚟嘅，嗰、那個就係紅眼鏡，即係第一個電影版，其實就係、 是。哦，即係第一個就喺之後嘅，反而講之後嗰啲故事嘅。 系啦，就反而 一個部門俾人殺咗局之後，佢哋逃亡。OK，OK。 系啦，就剩低個三個佢哋逃亡，即係第二個電影版就講佢逃亡到台灣嗰段故事嘅，其實就係講呢兩段嘅啫。如果 係但我記得以前嗰個版本咧，有一個都係黑白嘅，即係佢做咗係黑白，跟住就條女件衫就紅色，嗰個就紅眼鏡。 所以你見到佢中間嗰段咧，其實成段都係講嗰個死症種啊，佢個心理，你當係一個變態咗嘅人。心理唔平衡嘅人、 哦、 一路想像出嚟，所以就變成黑白畫面嘅嗰度係。 咁嗰條女都係佢想像出嚟噶。 係啊，你所以見到好多荒誕嘅畫面嘅。 係啊，好奇怪啊！哦、我見佢突然之間咧，無啦啦咁樣有個女咁就攞個嗰啲捧餐嗰個碟咧，然之後就卜卜卜咁樣卜嗰啲其他人咁樣就打暈曬佢哋咁啊，好奇怪啊！ 同埋你見到有無面超人嗰個死神博士客串㗎嘛，其實中間係。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有死神博士㗎都。 嗱，嗰個其實咧就應該係嗰啲如果現實生活咧就係講係佢哋犬狼部隊嗰啲高層嚟嘅，其實係。 哦。 但係喺佢呢度咧就變成賣拉麵嗰個老闆咁嘅樣嘅係。 即喺佢想象入面佢變咗咁。 嚇！即係你會甩曬㗎，你唔知佢做乜㗎，其實中間。 係。咁個男主角已經唔係今次套戲呢個角色嚟嘅，即係第二個角色。 佢係另外幾個角色嘅，其實喺 早期俾兩套真人版嗰度咧，係另外嘅另外幾個 角色。另外嘅角色， 同埋如果即係 冇固定男主角嘅，佢呢個系列。 你當紅眼鏡呢一個係成個世界觀，佢可以抽任何一段。或者任何一個部隊出嚟寫一段 問任何部隊任何一個隊員咁樣係咯， 係啦係啦，咁而家人狼呢個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部隊嘅其中一個故事， 係， 即係你咁樣獨立睇，但係如果你講成個世界觀，即係一嚿嘢要全部明曬咧，基本上你要睇漫畫啦，要睇動畫啦，睇埋套兩套電影，你會比較好啲嘅，其實係， 哇， 咁但係呢個門檻係高㗎，其實係高㗎，佢係。 系， 世界观系设定 啦。你就系要睇晒阿格整手嗰两套咁古怪嘅，你都已经好辛苦啦。 骑呢嘅 戏啊，唔系嗰啲直情系实验电影咁啊，大佬玩到。 你系嗰啲其实你系当摆喺电影中心，即系唔系电影节啊？ 嗱，唔系系实验电影咁嘅 feel 啫，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唔系拍得咁好噶，真系嗱，即系你拍到实验电影咁嘅 feel， 唔代表你真系拍到人哋个，即系你拍到王家卫咁嘅 feel。意思可能你拍到松都蒙啫嘛，唔係代表拍得好大都。 但係佢裏面係試咗好多新嘢嘅。 係，咁就係、是。佢其實黑白跟住再加顏色啊嘛，即係佢嗰個係咪嗰個係咪佢件紅色衫啊嘛就係、是。 其實嗰度都係暗示緊小紅帽㗎，佢嗰個位都係。 哦， 系啊，即其实呢个玩红色衫就系嗰个喺黑白里面佢个女着红色衫呢件事啊嘛，就系、是。 同埋嗰个黑白咧，唔系纯正嘅黑白嚟噶，其实系有带少少蓝蓝绿绿咁嘅，其实。 哦，有带啲色嘅， 所以有少少颜色嘅佢会。 啊，咁佢早过朱特拉的名单啊，系啦、啊，即系黑白里面玩个红气球系嘛。 吓、啊，但系佢你如果系第二套真人版，即系地狱翻犬嗰度咧，就比较正常啲嘅。 嗯， 佢就係變咗係台灣嗰度變咗係一段流亡嘅故事，即係佢唔想再翻去日本啦，就喺嗰度，但係公安部都仲係唔放過佢，仲要派人嚟追殺佢，就拍翻呢一段故事嘅，其實係。 喂，但係其實佢又話佢哋係軍佔領噶嘛，但係點解套戲入邊所有人都係日本人嚟嘅？ 佢冇講，其實佢冇咁講話係德軍佔領嘅喺漫畫同埋嗰兩個真人版咯，佢、 哦、 係去到銀狼嗰度咧，佢先，我覺得係喺嗰度行翻多上去話德軍。 即係你意思呢個設定係喺嗰度卡通版自己再加嘅，唔係、 啊、 當年話係咁樣嘅。哦， 係啊，因為我 當年可能佢冇解釋做乜嘢嘅。哦， 佢淨係講。 哦，即係2000年嗰度卡通可能就。哦，二千年嗰個卡通就加翻啲咁嘅設定，可能係 OK。 因為佢就係講個二戰大戰後，日本嘅經濟好差。 咁但 係 人狼 咁樣 但係嗰個紅眼鏡嗰時，佢拍出嚟係咩時代嚟嘅咧？有冇個時代嘅感覺？ 其實佢架空咗嘅，其實佢係佢冇。係 啊，但係你拍出嚟只係當時嘅時代啊，定係舊啫？即係只係戰後啊，定係只係當其時嘅現代？ 佢 都似舊啲。 二戰後嘅佢係。 哦，佢都做到二戰 後嘅，佢淨係講經過一場戰爭之後，日本係輸咗啫。佢冇講到嗰場係二戰。 係咩戰爭？係 冇講嘅。 哦，咁嘅 ，OK。 都冇正確嘅年份嘅，其實佢係。 OK。 所以如果對比翻今集咧，我覺得佢擺重咗喺啲動作上面，即係會好睇咗嘅。但係佢紅眼鏡嘅味道反而係少咗嘅。 所以 但系如果你揾你入门认识啊红眼镜，睇下佢几有型咧，咁呢度系真系赢晒嘅，其实真系。 哦。 但系因为之前嗰两套电影版，我谂真系你想睇完都有困难嘅，其实系。 唔系，同埋佢嗰时又唔系做得咁靓啦，件衫相对啦，系咯。相對啦， 唔錯㗎啦，其實喺嗰陣時 候 OK， 但係今次做得靚好多嘛。 啊，今次真係好靚，同埋佢今次呢套衫咧個設定係用翻電影版，即係真人電影版嗰個設定。 係係，哦，就冇跟個 動 畫 個設定嘅佢因為咁多套咧，每一套衫都係唔同樣嘅佢係。 係唔同嘅其實 OK。 佢今次係似翻真人版，即係第一套紅眼鏡嘅。 嗯，哦 OK。 係啦，咁其他你哋覺得點啊？我就 係咁玩著紅衫嗰度，佢成家都著紅衫呢樣嘢，都係跟翻紅眼鏡嘅，即係要咁強調紅衫啊，係嘛？ 係啦，係啦， 係啦。係呢樣嘢都有嘅，係咯。好，咁啊好，咁啊或者新年，新年又點？ 係咯。 呢套咁其實我本身就冇跟開嘅人狼啊嗰啲，全部都冇睇開嘅。咁我就係 喺香港就買個公仔咁都有嘅，但你話真係 咁有嘅有 嘅，跟個故事嘅人就好少。 係啊，少係唔係話零，真係少，真係的確係少 因為我都覺得退咗套夾靚嘅， 個個都係。 係啱我，係因為好靚嘅，係係啊，著衫公仔出得好靚嘅要。 係啊係啊，咁啊。 即咩 com 嗰啲啊？佢以前出就係咪？即嗰啲啊，好靚嘅。 Hot Toy 都有出過嘅。 Hot Toys 都出過，哦。 甚至乎香港嗰間 Dragon 都出過。 Fishable 有冇出過咧？係咪係咪嗰間係咪 Fishable？ 海洋堂都出過山口式嘅佢係。 哦 ，OK OK OK， 係咁啊，新啲講下個咩啊？講下對套嘢咩感覺？ 咁我就叫做立過下幾個版本啦。咁我覺得確實係動畫版嗰個咧，就係佢即係啲動畫啊，或者係佢嗰個個故仔，我覺得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佢確實咧中間嗰啲文章咧真係悶嘅，冇辦法呢個真係。 因為佢冇打嘛， 係 咯，講嘢講嘢 未講嘅未講， 畫得靚嘅，但係唔整啊，因為做得好靚嘅， 係啊係啊係， 即係表你欣賞個動畫係佢裏面嗰個畫工啊嗰種嗰啲咯， 同埋佢 變咗嗰啲啦， 係咯，同埋佢打嗰度咧，咁確實都有啲 feel 咁，但係就少咯，確實係， 即係動畫版， 係啊係啊， 係， 咁之后呢个红眼镜、那個， 唔系你即管试下睇翻古天乐配音啊，咁啊仲闷啊！ 哦，我系睇古天乐配音版 嘅。哦，唔怪得啦，系咁你睇翻个日文版咧好啲嘅，系啦， 啱啲嘅。日文系好过中文版嘅，其实。 哦 ，OK， 系 哦。 咁咁呢个电影版即系唔系今次呢个啊？即系之前红眼镜啊，鸭颈手嗰个，我真系睇唔明嘅。因為我亦都冇專心去睇，我都係飛住睇。 睇唔明係正常嘅，我第一次睇我都唔明白。 係 完全。 即係佢自己解釋唔到自己嘅，你可能要睇好多其他嘢先可以補完翻嘅。 好多資料嚟補完嘅，其實呢度。 哦，咁樣。 係就咁睇得明嗰個就係傻嘅，應該本身係。 鴨仔佢自己都睇。 哦，佢唔知自己拍緊乜嘅，我覺得其實係。佢賣弄好多好多好好似好型咁嘅畫面，我覺得係。 有冇王家衞咁唔知自己拍乜啊？ 唔係咁係喎，我同你講真喎，王家衞其實唔知自己拍乜嘅。佢拍完 添啊，仲 係。佢拍咗好大集好靚嘅嘢咧，跟住自己即係剪翻做好似一個 story 咁嘅啫，其實係冇錯，好意識流嘅。好，我點啊？喂，繼續新年。 咁就之後到呢、這個今次呢個電影版啦，韓國版啦，咁我就覺得都 OK 嘅，佢基本上啊啲畫面啊嗰啲全部都靚嘅，啲人又靚啦，嗰啲完全都唔會有咩問題嘅，即係甚至乎你話帶女朋友去睇呢套咧，都應該冇乜問題嘅。 喂，呢度直情愛情片嚟嘅， 係咯，有愛情故事。 啱添啊，啱拍拖啊，直情。 係啊。 浪漫㗎，算愛情故事都。 係咯，咁仲要最嬲尾係 good ending 喎，咁依家啲人就 收咁我因為佢預咗啲人係情侶睇，冇嚟到咩隊友乜條女差啲呢個。 我諗我都拍咗幾個 ending， 然後揀呢個，我覺得佢會。 即係可能佢預咗情侶當入場嘅人多，就唔敢拍隊冧條女呢個版本，即係差少少。係 啊，但係我覺得即係係啊，最嬲尾如果隊冧條女咧係凄美啲嘅嗰件事。 係當然係啦，但係唔啱嗰啲入場嘅觀眾嘅決定。係 啊，真係。 同埋最尾同阿教官打嗰場咧，其實好無謂嘅，其實係。 不過拍到好睇喎，有得。係。 系，但 系 好无谓，一 都 OK， 但 系啦， 嗰 十几 分钟唔使拍嘅， 冇错，系啊，加插嘅嗰段系，即系佢，你觉得佢着住件甲咁呆啊嘛，佢咪又整咗着件甲，其实都可以好快嘅咁啊。 佢呢度你当佢呼应翻之前佢哋训练嗰阵时嗰场戏嘅啫。 嗯，哦，系啊，都可以咁讲，系，佢打唔赢佢噶嘛，初头系， 系， 打唔低个教官噶嘛，系，不过当时佢又成日有啲心理障碍啦，成日见翻个红衣小女孩啊嘛。 系，红衣小女孩。 但仲唔系红衣小女孩咯？ 系啊。 咁同埋佢呢度中间咪加咗一堆嗰啲拍拖睇戏食饭啊之类嗰啲咧，咁就有少少游韩国咁样嘅，咁咪即系 都有啲。个观光塔个 feel 都几正嘅，系咪坚嘅咧？嗰个地方 应该系啊，系啊，应该坚 都真噶嘛，嗰度系咯，都佢系好似几靓咁个地方嚟。 系啊，咁你拍拖睇咪啱咯呢啲。 系 之后拍完拖之即系睇完套戏咁又去韩国又去翻呢度啊嘛， 系 好出名啊！ 最緊要就係 得啊！ 我不打講啦。 拍拍我睇最緊最緊要就係佢揀個男主角唔夠靚仔啊！ 都唔係啊，都 OK 啊 ，OK 噶啦 ，OK 噶啦， 都 OK， 我都靚仔過平時嗰啲啦。唔係，即係好靚仔就未至於嘅，即係喺如果即係喺我哋香港嚟計啊，呢個係阿馬壯嘅級數嚟嘅啫。 係， 馬壯係靚仔過佢。 係啊，咪就係呢啲級數咯。 係啦，係啦。 即係未至於係啲 top 嗰啲嘅，咁但係我覺得以韓國星嚟講咧 OK 㗎啦。我覺得好過平時嗰班啊，我最少覺得 即係好啲女仔富貴 V 哇鬼叫嗰班都好過。 唔係，即係呢個起碼咧，佢係一個 action， 你覺得佢做到，唔係嗰啲油頭粉面嗰啲嚟嘅。 係即係金秀賢嗰啲啊。 有時唔係話要最靚仔，就係要適合嗰個角色嘅。即係如果呢個係一個軍人嚟嘅，咁呢個平衡咗幾好咯。 係啊， 咁佢又唔係好粗魯，佢又唔係好阿姐，係咪？咪即係佢又啱啱，你覺得佢中間咁，你又覺得佢打得又，你又信服佢有咁嘅身手咁，我已經足夠㗎啦，係咯，我滿意㗎，對，即係呢個其實我就當睇特攝片㗎嘛，我自己就即係咁呢個養男主加呢個女特攝片，我都 OK 㗎，我覺得 OK 啦，係，即係順眼嘅最少係。 係，佢不打嘅嘢想講係嘛？ 係咪講下呢個地嗰、那個塔係嘛？ 不打講個塔係嘛？ 個塔好出名㗎， 聽唔到啊！不打好細聲啊，對翻正啲。 個對翻正，個塔好出名㗎，係啊，即 係 真實嗰個景點嚟㗎。同埋個塔咧，喺之前近排有套戲又係啊，就係《暗殺速遞》，即係又係呢個男。 又係跳嗰個塔。 佢又冇跳塔，但係又係有一場中間嘅鐵橋咧，佢就搭架纜車。就愛嚟甩咗嗰啲追蹤佢啲人，咁佢又喺個塔度，跟住又要走上樓梯，又喺上面又有啲動作咁樣嘅。 哦，即係都係嗰只纜車咁樣吊上去嘅。 首爾咯，首爾。 哦，首爾啊！ 咩南方區咯，係咯，有個地鐵站。 係幾靚啊！你叫佢影出嚟嗰出邊好 靚， 好靚， 好 靚， 係啊， 好靚。 但係即 係咁個展覽嗰啲內容就係佢自己加落去啦，嗰啲就應該係嘛，嗰啲係自己個戲啲佈景啦，係咯。 我唔會有展板嘅，係唔會咁樣動曬展板喺度，但係入邊係有 咖啡。嗰度就係有咖啡，係咯。咁佢就變咗一個 觀光嘅展 覽。係 啊，上去成兩三嚿水都贏嘅，我記得好似。 哇！ 哦 ，OK，OK， 三頭仔 咁啊，貴過天際一 百。睇睇啊，咁啊上埋去啦，係嘛？ 唔係啊，佢仲貴過加拿大咯，但係佢貴過 CN Tower 㗎。 哦，咁唔同級數嘅，係咯。 咁我唔係韓國個靚啲喎，我覺得。 咁咪就話唔同級數咯。 係啊係啊， 咁咪幾萬蚊。 係咯。咪所以咪值啲咯。我話韓國嗰個值得咯，我哋講。 咁咪即係成40000咁仔，唔係咯。 冇啊，咁啊 ，OK， 咁講翻，咁啊，新年繼續。 好。咁都冇乜其他啦，不過我係咯，差唔多啦。咁佢確實咁係咯，佢除咗甲嗰度啊，咁佢哋咪除咗甲，即係除咗個頭盔嗰度打嗰段咧，雖然就係啊加落去啦嚇，我係覺得，咁但係都確實係精彩嘅嗰段，係即係我唔覺喺套戲入面我就覺得都冇乜問題嘅，係咯咁。 嗯。係。 係。 即係又係繼承港產片以前嗰啲咁樣咯，兩個 ending 嘅打完一場，你以為完咗咧，跟住後面再整多場打俾你，跟住先完咯。 咁覺得呢套啲打好睇啲啊，定係甄子丹大師兄好睇啲打 哇！ 嗱又唔好講啦，大師兄咧打得好睇嘅，我哋錄咗啦。咁但係就打少啫。咁但係呢套啊槍戰啊劇嗱用打牌六同 嘅 專業 嘅 槍戰，係啦，嗰啲啊埋牙隻抽啊拳腳交。 O K， 即係嗰拳腳 ，O K， 唔同嘢 ，O K。係 啦，唔同嘅。 即係都各有各精彩，係咪？ 係啊，各 有 各精彩 啦。即係呢套都精彩嘅，即係話呢套都打得精彩。 精彩。 係。咁啊，到不打啦，到不打講啦。 好，繼續。咁嗱，第一我先講就我掰佢入邊咧，其實呢啲咧我哋叫我啲其實我有玩氣手槍射擊嘅，呢啲叫 C Q B， 街頭巷戰。咁佢嗰種叫布儀式，咁你留意佢係除咗布儀咧，係有長鏡頭喎，即係當然唔會咁好賣弄，即係唔會好賣弄，成日強調由個男主角個 POV 咁樣跟住跟住佢咁樣，咁但係佢有啲係跟住個 follow shot 啦， 即係你 思緒就會 跟住佢， 係啦，即係一 shot 跟住佢，但係就唔係賣弄，唔好刻意 成個長鏡頭做曬啲動作，咁一定有分鏡啦。咁、但係入面佢加咗呢啲咁樣嘅步儀式，跟住嗰啲譬如啲逃生嘅人走啊，跟住嗰啲譬如轉彎，因為你個航線係好， 佢有時彎位，人出嚟佢又會跟咗第二個人。係 啦，佢啲彎位同埋入面嗰種四通八達嗰啲蜘蛛網，就一定你步儀拍法，一路行即刻跟住佢轉彎，咁你咪明佢嗰個方向咯。你一分疏一剪咗，你冇方向感噶嘛，咁所以步儀拍法就有嗰種寫實感啊，即係強調嗰種空間感。空間思維同埋嗰個即係方向，咁佢就喺個汗線入面，因為你啲做槍戰咧，港產片做得好咧，好強調就嗰種槍就與射與被射嗰個關係啦，即係呢個要槍火係深啲啊，或者啊杜琪賭上嗰啲物質，咁佢就因為要咁樣就多咗呢啲，咁我哋咪覺得好實咯，即係其實點解會咁實？其實就背後就係玩咗呢啲嘢。 呢啲係咪要拍之前彩排好多次㗎？ 係啊，因為咧你玩長鏡頭好睇，我就即係你其實分 shot 咧現場就易拍，因為咧第一分 shot 咧我 揼 嗰啲唔使執過，咁我好你左，譬如因為你知道你拍嘢分其實就一個黃金180度啊，咁啲燈咧擺咗喺呢邊咪照咗前面咪乾咗咯，咁啊執靚咗，咁我哋會係咁係喪拍曬呢一邊嘅 shot， 跟住然後先會反剔就執嗰啲燈。咁然後中間咪係咁喪電咯，咁最簡單嘅傳統拍法啦，即係一定會咁，亦都好多對話或者啲劇人物兩個人交代都係咁拍嘅。咁但問題你一個做過叫做follow長鏡頭咧，咁因為佢又會腳喐噶嘛，咁你啲燈你又要倒咯，咁你如果佢係要轉彎或者圓圈走或者佢會 轉 咁就大落，係啦，咁啊變咗你又要避啦，咁啊變咗你如果有得cut咗再執過啲燈。咁你冇嘛，咁你咪諗辦法匿埋啲燈啦，又或者要做到飄到啲光五圈崩。咁有啲高手，即係其實當年飛鳥俠點解咁勁咧？飛鳥俠就因為真係會有啲位咧，佢全套係長鏡頭嘛，標榜佢有啲位係捽嘅，佢唔係用幕喎，佢有幕膜㗎，佢有 佢唔係真係全套係由頭到尾，佢有啲位其實有cut嘅，即係 有啲位抽，又係一定，梗係啦，佢都話人類極限㗎嘛，係人類極限㗎啦，佢都話。但係佢最正，佢上到去天台有場咪直頭直接一摔過，跟住飛噶嘛。嗰場佢上天台嗰下上面係廠景嚟嘅，全木幕嘅。咁呢個就木幕做，咁都唔驚嘛咩？咁但係問題入面有啲舞台又抽翻出嚟演觀眾席嗰啲咧，其實就後邊有人係嗰啲叫科魯燈嘅。嗱，科魯燈好大鑊嘅，喺燈光組嚟嘅咧。科魯燈嘅意思咧就揸燈嗰條友咧係要跟住攝影師嘅。 跟住走， 影師行到邊去行到邊，咁你諗下嗰啲 K 燈咧，我諗起碼都諗50-60磅啦，真係即係揸到趴街嘅，仲要你揸呢啲燈咧，你又唔可以即係揈來揈去，你啲燈光源你又要走，你唔可以搞反光嘅嘛，你好明顯見到個光源會喐，咁你又穿崩，咁又要 cut 機，咁啊好啊，即係鑊位嚟嘅啲屬於，咁三來飛鳥俠勁，佢係有啲反咗過嚟，佢係見燈嘅，咁你咩 King of 有講咧，佢真係揾錢捉走咗。即係呢個就唔係我嘅捉咯，真心捉咯。咁你諗下，真心捉都係點捉咧？就會1秒24格，逐格揾人執咯，電腦。 係。 認真。 哦，即係你意思佢係有咁樣執過呢啲嘢嘅。 有執過㗎，係啊。如果唔係佢成就唔到，所以個技術層面飛鳥俠好高嘅。即係我哋歪。 即係其實有時見到塊鏡，咁其實肯定見到個鏡頭啦。係 啊， 佢又 執走啦。係啊，佢其實好簡單啫。呢個就易搞，佢定位拍完。咁然後就定lock機拍多次個人個演員走咗，咁佢個位一定啱，咁就咁貼上去咯，都唔難執嘅。即係如果你話玩鏡，但你話玩到咧，好似真係嗰啲李小龍啊，即係啱啱咩高空浩劫嗰只咧，咁我咁多就好大鑊嘅。咁但係當然佢嗰啲嘢會甩索啦， 佢 會話。 今次咧，佢嗰個頭先提過嗰個塔上面咧，佢係有啲位咧，佢真係有啲李小龍咁嘅鏡喎。 係啊，致敬啊！我反而我好想講係啊，嗰度致敬啊，特登嘅。 哦，正啊！ 我有佢似係咁一樣咁樣 嘅。唔係嘅，原本冇存在嘅，佢加嘅。 冇嗰啲 bot 㗎，係啊。 哦。 我甚至乎懷疑咧， 佢唔可能搞咁多 bot 阻住個人流嘅。你頂住仲即係你 嗰段鏡一定係長片係玩係咯，又係好似高浩劫啦，玩過咩？你知唔知道咩？ 加咗呢啲，同埋佢可能佢有啲剪版咧， 紅燈古鬥係嘛？係咯， 係啦，紅燈古鬥，同埋佢有啲剪版就可以表達到嗰啲人一出啲唔會望通，咁你咪有多啲匿埋嘅空間，咪俾佢可以逆轉性，即係佢加咗啲咁嘅鋪排，等你覺得好順，點樣可以一個打咁多人咧？咁你十幾個人上到嚟圍你，照佢輸眼噶嘛？如果你空溜溜咁，佢點打？咁解咯。 甚至乎咧，我 以翻啲理由，佢可以有得即係啤下啦。 佢呢度嗰個上面打嗰段啊，其實佢可能係整咗個景出嚟㗎，即係唔係真係喺上面打㗎，我覺得。 即係個塔嗰度啊。 咁我唔係嗱，我估都有機會嘅，其實係啦，即係 搭 咗 個景出嚟， 即係 你又 個現場唔會俾多時間你封，係 咯，又打到爆曬又成咁樣，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以呢個budget搭翻個寺嗰度嘅景都唔好難， 唔難唔難唔難，你現實景 都得內景啫， 貴 咁 就係啊， 翻佢用翻嗰啲咁嘅材料整翻寺都唔好， 咁佢落木起翻個 即 係睇完睇 間屋咁啫嘛，係啊係啊，冇錯。 咁佢唔通啊，真係剝爛咗塊玻璃咩？你都知道唔會啦。 系啊， 大佬啊，大佬， 甚至乎佢有个 shot 喺出面咧，喺嗰、那个用个无人机咁样影入去咧，咁你冇理由系咁噶嘛。虽然佢就冇跟， 即系后屘就无人机成入嚟扫射啦，咁样嗰度嗰度系厂都唔奇嘅，我都觉得， 系啊， 都唔奇。可能佢初初系餐厅嗰阵嗰个 view 就系坚嘅，我怀疑都唔奇系。 系啊，都唔奇。 但佢又好似喎，你睇落你又觉得好 match 嘅喎， 系 咯。系。咁以呢個分析應該做到嘅，呢個唔難嘅， 冇 錯，拍得好好嘅，真係拍得好好嘅， 係啦。咁漢戰 CQB 即係尤其是一開頭落咗水底啦，即係一開頭好花好長都好有氣勢啊，即係認同嘅。咁不過你話係咪阿芬芬話原來個 shot 係跟動畫㗎嘛？係 啊，好多 shot 都係跟動畫 嘅。咁呢啲咪正咯？暴亂嗰度 係啊，佢話連 sorry board 都慳翻唔使畫啦呢啲， 真係可以嘅， 咪攞咗照跟拍。咁落到地下水管正啦，咁同埋二樓喎，我覺得掰佢就係個 下水道， 係下水道，即係下水道，即係人狼個核心價值就成日標榜嗰啲，即係先黑咗就見兩眼紅眼睛，然後就行出嚟，咁又嗰種即係出面啊後面又震整曬啲煙啊，咁嗰啲打燈位好暗咁，然後慢慢啲規格到少少反光，跟住又見到啲槍火咁又反咗去嗰啲，即係嗰啲我覺得幾正咯，即係個味道喺度咁樣。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我敗筆就真係其實塔嗰場我敗筆嘅，我覺得，因為咧佢其實一直塑造緊就係一個好實嘅。我當係叫軍事式嘅打鬥啦。 邊一場位你頭先講邊一場敗筆咯？ 到去拍拖啦，然後就上咗個塔啦，跟住無端端就打大鑊啦。 嗰度 係啦，個塔嗰場就變咗真係係變咗就英雄式打鬥咯，佢變咗就唔係之前寫實式槍戰咯。即係當然你寫實佢都係英雄，即係但係又咁講啦，其實我 ending 搞到佢一個狼人狼可以殺曬成隊先滅，我覺得唔 work 嘅。即係又唔應該嘅，即係你因為你不嬲人狼唔係標即係個感覺，佢除咗話佢係一個 team 之外啦，佢係其實標榜佢好似係話你一粒咗個盔甲，你係冇咗自己嘛，你係只不過係一個被國家控制嘅工具啊，或者係你要幫個部隊完成某個政治任務，咁係似係一個總之邊個著咗套甲個感覺好似你即係軍人咁咯。你係士兵咯，就唔係一個自己嘅個體咯。咁佢之前係營造緊咁咯， 但係 咁但係最後就變咗一個人狼殺曬佢哋，咁啊變咗英雄主義咯。我覺得有少少甩嘅呢度，即係嗰啲最尾咧，但我引到埋去，最後佢係嗰個鄭雨成係嘛？唔係叫咩？叫咩？ 鄭雨成， 鄭雨成係啊，鄭雨成。鄭雨成佢係用翻一千人去殲滅，咁我覺得合理。殲滅完你最多再加翻啲人性掙扎啊，懟唔懟佢條女啊，咁嗰啲我覺得 OK 嘅。但你最後標榜到由佢一個隻抽曬，我覺得有啲就拍歪咗，即係唔夠一氣呵成。即係如果你行翻最尾又係咁軍事一個 team， 大家都好冷漠無情咁樣就一個殲滅咁樣，咁我覺得 OK 咯。咁啊會感性點，即係會正啲我覺得。咁呢度我自己覺得有啲失分咯。咁加上佢英雄。上咗去塔頂嗰個打法啫，啱啊！正如 Tasco 所講，其實警匪片拍法啦，或者叫做一般特務片啦。咁你攤出嚟講，你借呢一幕，咪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啫嘛，係咪先？咁啊，仲 開唔同嘅， 跳埋塔咯。咁嗰度我覺得誇咗咯，同埋佢本身想做乜咧？我又覺得有啲模糊嘅。其實本身係即係原計劃係應該先引佢俾人哋偷影到拍拖相嘛。咁然後條女會電子槍嘛。咁啊，其實電子槍係原意係點咧？佢原意照計，嗰隻叉都唔會咁突然之間義無反顧地就要消滅咗阿男主角噶嘛，所以我覺得嗰度有啲 bug 嘅，即係 唔係？其實咧，佢係想利用，我想補翻就係阿北打頭先嗰度咧，其實係想個女主角跌支槍落嚟，就俾個男主角執，然後叫啲傳媒影到個男主角拿住支槍啊， 就似係指住佢。 佢其後就係抹黑咗軟落部隊，咁其實佢唔係諗住殺咗佢嘅，其實係。因為佢一路以嚟都係覺得犬狼部隊會佢哋嗰啲會心理唔平衡嘅嗰啲隊員係，佢就想攞呢個證據㗎咋， 即係佢想屈佢哋啫。 啊屈佢哋， 啊同埋 殺咗呢個部門啊，就 明曬， 唔係大口殺大嘅嗰度自殺， 係阿明講，係 同埋你話人狼嗰度咧，佢其實唔係嗰個部隊嚟嘅，係裏邊嗰個部隊裏邊有啲人啊自己。組織一個叫做人狼咁樣嘅嘢，其實係鬼嚟嘅，可以話係，其實都係有一有自己目的嘅一班裏面嘅警察。 你當人狼喺嗰、那個特警隊裏面咧，其實就有啲似你睇《半碟追擊》咧，即係麥迪文嗰啲啊，即係你喺、那個。特務裏面仲要有啲精英再做嘅，幫佢哋 即係做暗殺嘅， 佢哋係嗰種人啊， 明白。是啊是啊，咁明白。 好， 咁即係總之佢都即係你問我嗰度，我覺得惡然啲，同埋嗰度係突然之間好似係調翻轉男主角一知道就開槍殺噶嘛，即係好似個男主角殺啲差佬先噶嘛。咁佢一殺差佬就係咁殺噶嘛。其實就佢又唔係有啲咩嘢，就話總之一槍一件咁樣嗰只嘅，咁樣誇到嗰只，我覺得係啊。但冇辦法，因為佢真係真係個火力同埋戰鬥力係懸殊啊嘛，佢真一個真係打咗佢哋咁多個噶嘛，佢嗰件甲刀槍不入嘅，佢哋個個都呢、這個冇得件避彈衣咯，冇佢咁完美嘅。 最尾嗰場點解悶咗？即係如果而家真人版啦，動畫版唔悶嘅，其實咧你係會覺得咧佢係以強勝弱啊。 是啊 即是你是蒙面超人打班警察喎、 是啊 咁我想睇蒙面超人打啲更強嘅敵人多啲㗎嘛即如果你以一個我如果當係特攝片啦咁如果嗰班人係人都得咁但嗰班人可能需要有啲再重啲嘅武器囉咁佢都出晒肩膀 嗰啲 嘅。佢 都有少少嘅係啊即係有 啲相對都係打㗎。可能你會覺得出到狼人咧部隊咧，你覺得佢係咪佢哋去最多有戰車或者有啲再重啲嘢？咁佢可能原來都冇用到 佢 嗰部嘅。 又或者佢又冇辦法啦。佢自己嗰個 friend 會唔會係佢都有套裝甲咧，會好睇？ 佢都有套甲，係啦，咁啊好睇啲。 都係犬狼部隊嘅，之前都係犬狼部隊嚟。 係咯， 係啊。 咁但係佢就呢度就忠於翻個卡通，咁就係佢就係單槍就 一模一樣， 射低翻係人嘅差佬啫。咁喺卡通嗰度就冇問題嘅，但係你喺呢度做咧就好似硬係覺得佢即就係以強勝弱咯，你硬係覺得。 系， 同埋 就真 係佢表達唔到佢哋人多嗰陣有乜嘢優勢？你見佢都係反兵咁嘅啫嘛，都係俾佢 個搞掂啫嘛。同埋佢哋變咗白痴咗噶嘛，因為係人都知嗰粒點 樣嚟。你初頭嗰場好 係，因為 佢個暴亂嗰陣係多人啊嘛，同埋你開頭佢做咗一輪咧，係佢哋都掟汽油彈，咁你都見到佢哋都係有一定嘅殺傷力同危險性噶嘛。咁你嗰度出個犬狼部隊嗰時呢你又冇覺得佢以強勝弱嘅。因為其實你唔可以話對面係弱因為佢個數量差大呀。係囉。咁但呢度佢個數量差唔夠大囉同埋佢哋真係太普通呀即係用啲嘢。 佢哋嗰啲感覺就算 back up 出嚟之後勁啲嗰啲呢個感覺都好似烏合之眾。有啲似好似黑社會咁樣，即係都似一個係叫做 discipline 嘅紀律部隊。 同埋佢嗰刻咧著起羽絨裝，最尾嗰度上裝嗰度咧，哇！你突然覺得係夢超人。咁你喂你咁超人嘅狀態刀槍不入，咁你係咪覺得佢以強勝弱？ 係冇錯， 係咯。嗱，你話出咗件嘢 ，OK， 你話佢只不過係有啲防彈，亦都唔係完全無敵嘅咁，你都仲可以拉翻近佢哋嗰個距離。呢度唔係㗎，係個距離係冇嘅，嗰班人完全冇得同佢打嘅。咁你呢一件事，所以冇得同佢打，意思係你個裝備喎，係外置嘅，唔係講話佢個人冇得同佢打，即係個人佢都冇，其實佢都冇發揮到佢個人咧。最弊係佢著咗件衫出嚟，只不過係咁開槍啫嘛，冇。其實係咪係人著呢件嘢都係一樣嘅咧？ 咁未必嘅，咁就 未必啊！我唔知有咩唔同啊，系咯，即系求其叫条女着，可能 佢有啲位佢都跑嘅，即系有佢嘅战斗嘅触觉嘅，即系佢都有啲系好似系啊， 因 为个车架， 我唔系好睇到啦。OK， 即系我觉得佢后屘系靠件装备多啲嘅，咁你件事就系肯定系以强胜弱噶啦。 系啦，争啲嘅，即系我觉得个即系其实个头系好睇过尾咁咯，即系我自己意见啦。咁 嗰場下水道咪佢咪因為佢係刻意要重現套動畫囉係囉。咁、 哦、 可能佢都會知道呢你覺得唔夠厚呀、啊。咁所以佢咪加後邊佢再同自己個隊長再打。咁但係呢一個 铺排系咪好咧？咁呢个就自然 我又唔赞成啦，因为咧，我又觉得嗱，我唔知动画系咪都有嘅，因为我觉得喺电影角度啊， 动画冇噶， 系咯，因为电影角度咧，我会觉得佢条主线其实应该系打翻昔日个队友，就唔系郑雨成喎，郑雨成系昔日嘅上司啊嘛，昔日嘅队友嗰条线其实佢喺个下水道噏完一轮嘢，咁最后打 完就 系分手，跟住流水流走埋条线咪叫 N 咯，其实 N 就应该搞翻佢条女嘅心理关口。咁 條女最後係殺咗自己條女㗎嘛，原本 係啊，佢即係應該喺嗰個矛盾位嗰度，你就算唔殺或者點樣，你都去個 M 咪算咯，或者你可能遠啲個 slide 一槍搞掂，響咗槍聲 open end 都得。咁但係問題你話再加段就鄭雨成要翻去，仲要係超現實地話叫 slide 收工先，就自己著格入去隻抽就真係好鬼。好即係交咗咯呢個，即係多咗多嚿。係 交嘅呢個結局係交嘅。 法國賽多嚿。 係結局啫，係結局啫。係 啦， 好睇一路都好睇嘅。 咁跟住最後就係個愛情位啦。咁嗱，你問我，我就其實我即係人都唔會 buy 呢個即係大團圓啦。咁同埋個大團圓最大鑊，佢又唔係盡啊嘛。咁真正嘅大團圓就佢應該改名換姓，極埋容攬住條女同埋個細佬走嘛。佢又唔係喎，半喎，即係好似望住條女走， 慘啦真係。 望住條女走，但又自己又好似又，我懷疑佢著緊草，因為佢好似，即係都嬲嬲悠悠咁樣，跟住又戴頂帽咁樣嘅，好似 Anso， 我唔係好記得。點知個感覺就好似佢已經脱離咗，可能就唔再做自己，唔再做人狼，做翻個人咁啊！我諗佢有意思咯。咁但係就鄭雨成又放佢走，咁我有咁嘅心態。咁點知佢個處境又唔係話 100% 大團圓。咁但係 最屘去咗 搞個愛情， 咁啊完場好啲係嘛？三去咗台灣咁好啲啊！ 即係怪咗咯。咁但係我贊成呢套戲，你個觀點啱嘅。其實我覺得真係幾愛情片拍拍嘅，因為咧佢撇除曬啲打咧，佢喺個男主角同女主角個塑造。咁你愛情片就講話點動情，跟住點樣有啲中間有啲咩叫做有啲個戀愛過程入邊有啲咩啲波折。咁其實呢啲咪入曬咯。咁就只不過一個係呃佢先嘅女仔，而個男仔究竟知唔知咧？第一晚知唔知咧？咁最後其實佢完咗字幕好似有彩蛋嘅嘛，唔係叫彩蛋叫片尾嘛。佢最尾先知原來佢第一晚其實拖咗手嘛，即係會有呢啲咁叫做愛情上補完翻，究竟佢幾時先知道嗰條女係奸？ 但係嗰度都唔知發生喺邊度㗎啦，嗰度我都唔敢講係咩嚟嘅嗰度。你最尾話 類似咁，所以我覺得佢愛情上嘅刻畫佢係正宗嘅，咁所以我會定義佢係真係想拍愛情片嘅，即係佢或者叫塑造呢段愛情關係係想圓滿，或者叫做呢一段關係係想做得好立體咯。咁我覺得幾成功。重點其中個 point 個女仔幾好戲咯，我啊幾 buy 個女仔。個女仔其實我覺得幾似後生版全智賢。你講 咩話？後生版邊個話？ 後生全智賢咯。 咦？我覺得似後生版宋慧喬喎。 都似係都似。 唔係一樣嘅啫， 宋慧喬就細粒啲，都係攞嗰個寶嚟吸嘅啫。 即係唔係？咁佢又唔係整容嘅，係咯。不意思就韓國妹差唔多啦，係咯。全餐咧，即係早餐，即係純餐，即係晚餐。 唔係你講嗰個女仔， 個個樣差唔多啦，係嘛？ 差唔多嘅啫。 你講嗰個女仔，我提一提少少啦。佢就係咩啊？天眼跟蹤啊，或者叫監視者門啦、啊。 我有睇，即係我哋跟蹤嘅韓國版係咪？ 跟蹤啊，徐子珊個角色就係佢啦。 徐子珊嗰個角色 ，OK OK。係 嗰個叫野狼啊，叫自己叫野狼，但係阿任達華 係去咗 最後 發。翻係咪？係啦，個翼 係恩珠咁樣。 你 好睇喎， 係暫時鏡門。 因為天眼跟蹤咧，佢係重拍噶，但係佢拍到唔同。係 啊 係 啊， 佢即係個感覺有，但係個故事唔同咗噶。即係雖然個大橋一樣啦，都係咁。咁係個人嘅，即係跟蹤同天眼跟蹤都好睇嘅。即係雖然同一個鏡門嚟㗎，理論上 係。同埋阿梁家輝嘅角色就係由阿鄭雨成去做啦。係 啊係啊，有鄭雨成， 即係有翻曬啲人嘅。 係啊，有翻曬 呢兩個角色。系啦，呢兩句重複嘅語言睇一齊啦，系啦，咁樣 就提翻起，可能大家有感覺，有啲記憶啦，係咯， 係啦，係啦。 因為而家聽嘅聽眾好多未睇呢套韓國片嘅，呢個韓國嘅人狼嘅，係咯，咁啊，咁大家要睇 嘅， 即係其實就網上已經有啦，因為其實都算新嘅，係咪咧？呢套其實好似喺韓國都係唔係好多月前 啱啱做完冇幾耐嘅，就好似係。 系啦，咁就已經係有網上版係靚嘅喎，網上版唔係講啲蒙查查嚟㗎，有啲都碟版嚟㗎啦，係咯，係啦，咁啊都大家可以揾嚟睇下，咁啊又或者等下就係咪 Netflix 幾時做？ 先講咗話 Netflix 賣咗嘅，咁但係未有。 我就未知。哦。咁香港就照計唔會有機會喺香戲院欣賞啦，係咪？哦，咁而家咁啊，大家揾網網版睇下先啦。 係、yeah. 咁好推薦嘅呢套，我哋好推薦大家睇下，又幾好睇嘅拍得。即係尤其是動漫改編啊，都係要用翻呢個標準。如果動漫改編嚟講，哇！呢套算好成功嘅。 嗯，即係娛樂性又豐富啊，中意睇動作嘅人就真係要睇啊，中意睇動作片嘅人係啦， 係冇錯。嗯，係啊，咁佢愛情都有係啦，咁啊樣都齊係啦係啦，咁啊中意睇特攝佢都有啊，係咯。佢啲头尾咁啊，咁人龙就唔系特 嗰件夹啊， 系咯，不过佢就真系头同尾嘅啫，系系，即系中间冇变过嘅，系啦， 系 冇着嘅， 系， 咁啊头尾，但系都好睇嘅，因为都好睇嘅，拍得件嘢又睇得靓， 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套好多方面都值得欣赏嘅一套，系咯，叫动漫改编作品啦，系啦， 嗯， 诶，咁啊，大家好，咁啊，搵嚟睇啦，系，咁佢个名系点咧？就咁叫做人狼嘅啫，冇第二个字嘅， 系啊，真系得人狼两个字 啊。 佢會揾錯咗啲，即係 Werewolf 啊，或者啲咩咩 其他戲嘅。打埋2018，係 咯， 係咩韓國咁我 諗。哦，人狼2018咁啊，冇錯噶啦。O K。係 啊， 咁我諗齊曬。 喺韓國。O K。好，就應該會揾到啦。係，好。係 啦。 好啦，有冇補充？ 冇啦。 O K。 冇啦。 好，再講第七。